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昨天晚上和女儿讲到的绘本小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森林里面有一只狮子和一个老虎之间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冲突，到最后是两败俱伤。就在狮子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对老虎说，如果不是你非要抢我的地盘，我们也不会弄成现在这样。而老虎吃惊地说，我从未想过要抢你的地盘，我以为是你要侵略我。你从这样的对话当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如果狮子和老虎在发生冲突之前就好好的沟通一番，是不是就不会有两败俱伤的结果了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沟通。沟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非常重要，对吧？你在生活里会因为有沟通而造成的不理想的局面吗？如果是你遇到了一些苦恼，你愿意主动去和别人沟通吗？我相信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是那个胆小鬼。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腿，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 来自歌手梁咏琪的《胆小鬼》，在最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小梁同学也是时隔22年再唱成名曲，这首《胆小鬼》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回忆杀。 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呀，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义 歌声依然非常的温柔，依然非常的有治愈的感觉，而且我们好像马上就能进入到这首歌为我们营造的那个氛围当中，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那种扮演的身份。我觉得对于一些情感的表达哈，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有的时候人们就有一点点像胆小鬼一样。对，怎么说，就是像胆小鬼一样的不敢去表达，甚至是会陷入到一种有一点点自卑的状态，最后可能那份你想向往的情感就这样和自己失之交臂了。所以对自己的目标不敢追求，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太好的状态。胆小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份小心翼翼不曾被我们确定过的爱情。真的是一首歌把我们带回到了当年好多好多回忆当中。希望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你最近一次的沟通是为了什么？成功吗？你觉得什么样的沟通才是最好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今天我们也希望听一听大家那些成功的经验，听你说好吗？ 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未知的难，踏平旅途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有我们作伴。听我说，可以听我说，我有时懒惰，有时脆弱，有时像一个未经世俗的孩子，不懂复杂与颠簸，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若没有曲折，怎懂快乐？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日子总会变好的。凭旅途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有家世靠岸。听我说，可以听我说，我跨过千山走到灯火，飞快地掠过春去秋来的颠簸，那不停呼唤的院落，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若没有曲折，怎懂快乐？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那个人总会懂得。说， 我跨过千山走到灯火，飞快地掠过春去秋来的颠簸，那不停呼唤的院落，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我没有曲折怎懂快乐，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日子总会变好的，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那个人总会懂得。 来自很多人喜欢的周深，这首歌名字叫《听我说》。没错，听我说，这个名字真的特别符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对吧？弦乐和钢琴铺陈出的那种悠扬的旋律，配上这种细腻又温柔的音色，让人听完真的是心生暖意。在今天还有一件要和大家来广而告之的消息，就是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七月份向大家发出了欢迎你给我写手写信的号召以来，我已经在今天在9月9号收到了第5封来自我们听众朋友的手写信。这是我们的嘟嘟，嘟嘟你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这封信在路上走了8天，很不容易。你知道当我收到它时，不断地从这个信封里面掉落出来的你的那些小心思，真的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好多的感慨。我非常喜欢你送给我的那一张不染的莲花，很喜欢，造型很好看，配色也相当不错。还有你的一些小心意我都收到了。在这个月的15号，我想我要用一段节目里特别的方式来说一说你的这封手写信，好吗？同时也欢迎收音机前更多的好朋友通过这样的一种很古老的方式跟我进行一场生命间的往来。我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FM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带来动听的声音。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全世界背离，风吹凉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 首关于雨的歌，只是用时间来煮了它，时间煮雨，雨可为。那现在也要跟大家说，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也是在今天刚刚过去的2点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在北京的西部、北部已经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预计到今天的6点钟，傍晚6点钟，本市大部分地区也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注意防范，如果出行的话一定带好雨具。 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对于未来的想法，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关于面包和理想，还有平凡和伟大。那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大家还记得去年毕业季的时候毛不易的这首歌吗？名字叫《入海》，这是一首献给即将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们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虽然没有提到毕业两个字，但是听完之后却能够很自然地勾起我们脑海当中那些温馨温暖的关于毕业的记忆，这或许也是这首歌的奇妙之在吧。明天是一年当中很值得纪念的教师节，各位如果想起了自己的恩师，想给他点一首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这6个字私信给我。从现在到明天还有不到24个小时，但是我知道你会有满满的情欲要表达。 You were the shadow to my light. Did you feel us?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here are you? 首既很有节奏感又非常空灵的歌曲 Faded， 变淡也可以翻译过来叫褪色。这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女歌手改编演唱的歌曲，原版呢是有些朋友知道是来自挪威的一位电影神童创作的纯音乐作品。其实我觉得 Faded 惊人的表现力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一颗雄心，但是随着自己的长大，可能有的人就会慢慢的将自己的内心向外界封存起来。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很久都没有说过内心真正的想法了，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内心的东西隐藏起来，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办法释放对身边对生活的那一份向往和感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诚挚邀请你给我发来一首写信，地址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对于那些想说的却还没说的，你就可以像接下来对角巷乐队唱的那样给我发来一首写信好吗？这首歌一改往日那种很英式摇滚的风格，我们可以听到它很抒情的歌词，然后配上很动听的旋律，其实你会觉得在跟你娓娓道来一个故事，就这样不着急慢慢说。我们稍事休息，我是刘慧，一会儿见。 想念往往开始在你消失于视线的一瞬间，站在你对面却又难发一言，心悸总是突然间就出现，让心跳都听得见，却难以褪去如潮水一遍一遍。这世界上有太多错过，相遇后又有太多过错，要经历过多少失落才能懂得想要的是什么。不管生命有多么曲折，这世界永远向你倾斜着，哦，你就像一首歌，让悲伤更悲伤，让快乐更快乐。 这首歌来自对角巷乐队的《想说却还没说的》，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吧。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你就这样出现在地铁人海，把一切都变黑白，唯有你独自占有着色彩。你飞到万里之外，我艰难去看脑海中的 他的主题词，真是喜欢你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九月七号到十四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有。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五点到七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九月七号到十四号， 迎新派对等你。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九月八日至十二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这是一首乌兹别克斯坦的歌曲，翻译过来只有一个字，叫做心。从心出发，由心而发出的沟通，我想一定是很真诚的。如此真诚的话语，用一些真心向对方说出来，我觉得相比较于沉默，沟通不好吗？沟通真的那么有难以开口吗？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个频率，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沟通的话题。各位最近一次的沟通为了什么成功吗？在我们聊天室里，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沟通的窍门，沟通的故事。欢乐咖啡时光，最近一次的沟通是为了周末和节假日值班的事情和办公室沟通了一下，主要是怼了他们，他们老实了，妥协了，不用总给我安排值班了。对呀，羊毛也不能可着劲儿得一直薅，是吧？下次见说最近一次的沟通是和妈妈姐姐们讨论上初一和小一班的外甥，满满的都是爱。是的，尤其和孩子们沟通一些事情，大家一定记得把自己的身板放低一点，站在他们的视角，和他们平等的去沟通。或许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沟通的。东一克最近一次是开导好朋友，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也帮不上什么，说实在的，也许也给不到什么建议，只是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讲述就够了。其实很多的沟通啊，倾听也能给予人很多的安慰。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话，有个人可以听，也是情绪发泄的渠道。希望一切安好吧。东一克，今天你来了对吗？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跟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却不舍得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却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我在想，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人会比歌手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创新，有所进步，有所不一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我想前奏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是谁呀？对，这是燕姿的，自己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跟她之前的那个婉转悠扬的版很有 差别，对吧？都是表达的那种深刻反省的意思。那么曲调呢，刚才的这一版也是格外的有突破。只是说实话，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哈，即便今天燕姿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也要讲，这一次的尝试，或者说这一次和过去的沟通不太成功。我今天想了半天，我还是决定要播这一版本。为什么？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沟通我们勇敢一点，即便不成功那又怎么样呢？你积累了经验呀，你知道下一次怎么开口才好，你知道下一次如何的沟通才会更成功。所以不要害怕，对吗？你看燕姿都没有害怕，更何况是你们了。他也是没有包袱的人，我们就更不要有了，对吗？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那些成功沟通的人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宝姐姐说，沟通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沟通是有技巧的，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来顿火锅吧。说到火锅，很多人是不是非常的赞同，点点头之后要补一句话吧，没有什么是火锅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再来一个。 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对所有困难抵挡，我所有的所有渴望。有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被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紧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给我方向，追寻着你的光，燃烧我所有的所有渴望，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给我方向，追寻着你的光，燃烧我所有的所有渴望，像一道光。 首歌是第一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巡回检查组》的主题歌，名字叫《像一道光》，来自歌手张杰，很细腻，很动人。我觉得张杰那种强大的高音好，真的是唱出了每一位正义的执法者的心声，而且你会觉得歌词跟旋律都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好像能感受到每个人的理想，每个人的信念都像是一道光一样，可以穿过黑暗和迷茫。真的，好的沟通，你试试看，就像是一道光，会带来松动的可能。有请邓紫棋。 每一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经典，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 来自邓紫棋在2015年发行的很有摇滚风格的歌曲，名字两个字叫再见。再见可以说是再也不见，也可以说是再次相见，其实怎么理解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感悟。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既有它温柔的一面，也有它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残忍的一面。一声再见是和过去的沟通与和解。我们的天气是实时在和大家进行着沟通，北京五号线说今天的这场雨预计从现在开始到晚六点，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而且现在的回波已经进入到了怀柔延庆门头沟，将继续逐渐自西向东移动，带来分散性的降雨，局地会出现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各位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同时注意交通安全。